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童音青阳等。第28集，祖然常把戏里角色带到戏外，弄得何修义也总是一惊一乍，快被撩出精神病了。比如那天祖然要发文件给他，当时祖然在微信联系人里搜索修义，何修义似乎看见了。祖然输入法修义后边的一大堆关联词里有一个媳妇儿，当时何修义有些呆了，抬起头看祖然，发现对方没有什么反应，眸子依然十分冷淡，于是知道自己看错，简直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摸牌事件的第二天，拍摄进度进入到了宋智哥哥两次变故。宋智大哥的大儿子冲撞得罪地方官员，最终遭人报复，被关进了大牢。接着二儿子在学校桌子上跑，跌下来后阴囊磕在了桌子角，从此无法生育，妻子也因伤心过度不适合怀孕了。由于师的表演非常惊人，他将宋智哥哥那种接二连三遭遇厄运、震惊、疑惑、难以理解，然而生活总要继续的心情阐述得十分到位。何修义在旁边看着，心里再次感慨，若是由于是能早点悔悟该有多好，那样也不至于被导演扣上懒的大帽子，从风光无限到泯然众人。他十分真心地向鱿鱼师表达了自己的喜欢。最后何修义说了一句，一起努力啊，你33岁，我29岁，都还不晚。为了陪伴照顾母亲，何修义也曾经耽误6年，没有想到这句话却忽然间触到了鱿鱼师经纪人的炸点，对方十分嘲讽地吊着嘴角道， 还要怎么努力？还要怎么努力？游子2010年吊威亚士撞到东西，为了不耽误进度，带着脊柱的伤坚持着拍完戏。现在年轻演员蹭破点皮儿就卖敬业人设，游子脊柱受伤却为了那个梦寐以求的角色选择延期治疗。拍完戏后伤势加重，休养了整整1年半。 他不明白都这样了，那部电影导演为什么还说懒？经纪人似乎知道他想问什么，可能是已经回答过太多次了。 只要看看视频便能明白，黑导2011年说游子懒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导演是说游子十分勤勉，然而人太老实，其他的演员都使用走位、角度、表情等等极力抢戏和表现自己，游子不会啊，倘若肯争还能更红。一些小王八蛋铺天盖地的黑他，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误解他。 那2年由于师上升势头极猛，挡了不少人的路。 游子在德国治疗1年半，期间又出了那个懒的事儿，回来之后人气下滑，资源一落千丈，而且因为受过重伤，刚复出那2年拍戏时有点心理障碍，有些地方没能全情投入，表现下滑，于是变成了什么伤仲永，什么年少成名之后迷失自己，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真他妈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鱿鱼师从山巅滑到了洼地，耗尽毕生所能，也没能令对方在这个曾给了他极大的荣耀，也给了他极大的耻辱的影视圈子重新站起。这 所以还要怎么努力？ 抱歉。 不好意思啊，你是好心。只是这些年老有人明里暗里的讲游子坠落，次数多了一提就躁。 宋智哥哥接连遭遇不幸之后，宋智被母亲哭着叫回了山景村。宋智从来没有想到他在沈岩帮助之下攒够钱财盖的新居竟然是自己的婚房。回到山景村的第二天， 媒人便将写有女方生辰八字的帖子送来，送至母亲恭恭敬敬地将其放在了供着祖先神龙的香炉下。习俗是放三日，倘若家中平平安安，便代表着婚姻已得神明赞成；倘若家中发生意外，比如打碎碗碟或有口角争吵，便象征着缘分不被祖先看好，需要退回帖子。在影片中，宋智原本想将碗碟打碎几个，破坏姻缘，而后逃离家庭，回到沈家大屋，同时也与责任诀别。他几次举起了碗碟，又几次放下。最后，他回忆起了壮年守寡、辛苦撑起全家的母亲看见红贴时的眼神，还有连遭不幸等着自己过继孩子的哥嫂说着冲喜时的口吻，万念俱灰地将碗碟放了回去，宛如一具行尸走肉一般的走出了厨房。挨个身后，何秀义静静地站在灶台前面，李超银使用了画中画，镜头置于门外，拍摄门内的何修仪，仿佛宋智的母亲和哥嫂正在窥视着他，营造了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这段感情戏需要十分细腻，然而何修仪却总达不到要求。 修仪，不行，不够绝望。 抱歉，我再试试。 不要逼迫自己进入某种状态，那样注意力其实是在你自己身上，会导致你失去表演冲动。先休息一下吧。 嗯。 何秀义走到宋家新居的角落，同时在心里反复想沈岩，体会宋智那种痛彻心扉。祖然呢？何秀义觉得得借助祖然。由于画面需要，方才拍摄时，厨房里除了何秀义没有任何人，摄影师带着摄影机站在门外，李朝隐带着左然等坐在位于隔壁房间的监视器之前。 不行，我得去瞧瞧。 还没来得及出去找，何修义便看见左然在不远处凝眸看着自己。两个人视线一对上，左然抬腿走到何修义的身边问： 怎么了？ 李导认为我不够绝望。 我听见了， 可能是太久没做老师演对手戏的缘故吧。本应当连着两段剧情中间隔了大片竟成开店之前的戏份，导致我有些淡忘了宋智对沈岩的感情。 何修义靠着墙微微皱眉 看着我， 左然貌似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而后突然地伸出右手，将五指插入何修义的发间，将他被化妆师整理成萎靡的乱垂的额发全部撩了上去，迫使何修义抬起头，同时用自己的胸膛将何修义禁锢在墙与人之间无处可逃，用十分低沉性感的声音道： 看着我。 我 何修义盯着左然近在咫尺的眸子，喉间发出了咕的一声，又被色诱了吗？ 我帮你想起来。 就在何修义目光闪躲之际，左然又用强硬的语调道： 看着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童音李青阳等，感谢您的收听。